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动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事情起得突然，几乎没有留给展昭任何惊愕或者判断的余地。他迅速屈身过去，稳住端木翠摇摇欲坠的身子，指处如电，连点他周身几处大穴，然后他竟不知道要做什么了。眼见他七窍流血，血色如乌，毒性如此猛烈，救不回了这四个字在脑中急急旋转，迅速扩张。展昭嘴唇发干，一颗心如同围栏立断，不知要坠向哪里。浑浑噩噩之间，听到有人一声暴喝： 孽障！ 展昭茫然抬头，连帐处不知何时竟立了一人，将帅大场，周身冷冽如冰，但目中却是怒火难遏，暴喝落处，手中的三尖两刃戟半空划过疾风般一道黑弧，大场落斩，皆如鹏鸟之翼，裹挟披靡杀气，直叫人心惊胆战。只因端木翠尚在展昭怀中，杨戬投鼠忌器，这一戟只是射其心智，并不当真要他性命，否则展昭此刻心神不定，怕是难当一击。且说展昭直到挤至面门，方才浑身一震，情急之下以坐案为轴，矮身避过，戟尖贴着面门横扫而过，直击的展昭面皮生疼。他夜半入帐，巨阙并未随身，心念急转，身子尚未扬起，腿上用力，足背绷如硬铁，将石案急踢而起，石顶荡翻，羹汤四溅。趁此刹那，协助端木翠顺势抢过他枕边练枪，急挥之下力道劲猛，将主帐后壁硬生生破开一道口子，飞身而出，甫一出帐不觉倒吸一口凉气。但见周遭火把冲冲，明晃晃刀戟枪尖内指，要说端木迎兵卫也的确是训练有素，名不虚传，只片刻功夫知道主帐生变，竟已在外围布下了包围圈。身后一声冷笑，却是杨戬自主帐破处追来，展昭手无寸铁，知是难逃，薄唇紧抿，不置一词，只是低头去看端木翠，他已是气若游丝。展昭喉头一梗，心中似是被狠狠撕开一道，嘶声向杨戬道： 他不行了，你…… 他原本是想让杨戬叫随军的大夫过来，哪知话未说完，前襟忽的一紧，却是端木翠猛然间攥住他的衣襟，哑声道： 展昭。 展昭一愣，下意识伏下身去。端木翠的话不多，声音弱不可闻，偏每一个字他都听得清清楚楚，心怀激荡之下，眼前蓦地蒙上一层泪雾，忽觉臂上一沉，端木翠已然气绝。展昭死死咬住嘴唇，慢慢站直身子，向着杨戬淡淡一笑： 端木将军身中剧毒，倘若你我僵持不下，误了时机，他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，何妨让开一路，你放我，我放人，两不相干，皆大欢喜。 杨戬入帐之时，一瞥之下已知端木翠遭了暗算，现下见他伏于展昭怀中一动不动，并不知他已死，只当端木翠是遭了挟制，心下怒不可遏。杨戬生平最恨受人威胁，若不是端木在展昭之手，直欲立时将展昭劈作千片万片，哪里肯放他走脱。只是展昭此言既出，却如一时激起千层浪，周遭的端木营兵卫却都骚动不安起来。要知他们多是端部落和余山部落族人，此刻心系主帅安危，哪顾得上杨戬所思所想，面面相觑，忐忑不安之下，竟自发自觉让出了一个缺口来。展昭目光所及，淡淡一笑，忽的触及一人，蓦的怔住，阿弥就立在包围圈中，眸中尽是不置信和绝望之色。何请惨然一笑道： 展昭，你果然是昭哥的细作。 展昭眼帘微垂，他并不想欺骗阿弥， 可是时至今日，谎言也好，辩解也罢，已没有太多的意义了。他并不想耽搁，留此有用之身，他还有事要做。阿弥的眼眶之中渐渐漫起一层水雾，泪眼朦胧之中，他听到展昭平静温和的声音： 你认为是就是吧。 话音未落，展昭忽的身形暴起，如孤鹤纵天，直直拔起数丈高，身在半空，蓦地撒手，端木翠的身体坠降下去，下方立时鼓噪搅攘作一片。此时此刻，追捕十个八个展昭都没有保护主帅来的重要。高手过招，险处求生，求的无非就是这刹那生机。趁着众人忙乱间隙，展昭向外急掠，但心中毕竟记挂端木翠，使出这一招迫不得已。若非确属事急，无论端木翠是生是死，展昭都不会抛却他的。他怕万一没有人接住端木翠，急回头看时，杨戬已将端木翠接住，发觉端木翠气绝，他发出一声猛兽受伤似的低吼，极其愤怒地抬起头来，目光正与展昭相碰。这目光刀锋利血般森冷狠绝，遇神杀神，遇佛绝佛。展昭心头一凛，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，不过他没有做丝毫停留，背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之中。兵卫们蜂拥着朝杨戬围过来，不知是谁先惊恐地叫了一声： 将军死了！ 不安和惊恐潮水般蔓延开来，刀戟坠地的闷响此起彼伏，有人忽然就嚎哭起来，有人压抑着啜泣，有人一屁股坐倒在地上，僵住般一动不动。杨戬觉得烦躁无比，怒喝道： 混账，好什么！ 这一声运足了气力，直震得在场诸人耳膜嗡嗡作响，场内有片刻死寂。就听杨戬冷冷道： 打灯与封城，这刻时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能进出安邑。端木将军亡故的消息，谁也不能外泄一个字。外泄者斩。 这一夜的安逸称得上满城惶惶，鸡飞狗跳，几乎无一家不被侵扰。气势汹汹的西骑兵破门而入，四下翻扫而去，街巷之内火把冲冲，映得半边夜空红得发亮，只差绝地三尺了。展昭哪里都没去，他待在自己的军帐之中，听帐外人声喧扰，静静掩身于黑暗的角落处，摩挲着端木翠的那根穿心莲花。方才端木翠对他说： 展昭，如果你说的话都是真的，那么你等着，我让他来找你。 阿弥将手中的柔软绢帛浸入铜盆的暖水中，待绢帛舒展浸满后，拿出凝水展开，叠成方方正正的一小块，细心帮端木翠擦去面上的污血，不时有泪珠自面上滚落。他不得不暂停手上动作，将泪拭去。主帐里很静，只有他和杨戬二人。杨戬背对着他坐在将案之后的榻上，案上烛火微弱地跃动着，像极了最后一线行将脱世的生命。烛韵微微，勉力倔强地拢住杨戬落寞而又疲倦的背影。帐外有人低声回报： 古昌将军到了，被拦在安邑城外。 古昌到了。 阿弥一惊，背脊似是僵住。杨戬淡淡的： 请。 来人不声远去，杨戬镇场站起，似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对阿弥说话： 我临来之前邀古昌同行，三日后宫重城，我想应该让他见见端木，谁知谁能料到端木营生死不测。 那怎么办？ 阿弥手足无措，语声微微颤栗。他纵是再不安沙场事故，也知此刻孤昌是绝不宜见到端木翠的。 要不要？ 说话间，阿弥攥住白色盖布，竟是想将端木翠掩藏起来。 要不要怎样？ 总是一路走又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闪。